历经数千公里残酷跋涉，战俘们为何会被押运到沈阳？而在日军的战俘营中，他们又受到怎样非人的虐待？ 活着的人仍然要面对无止境的煎熬。 一张图纸揭露了日军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战俘们又如何对日军的计划进行反击？ 他们手无寸铁，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1944年，战局逆转，穷途末路下的日军制定了怎样丧心病狂的秘密计划？得到中国人民的无私帮助，战俘们又能否成功获救？档案为您揭秘沈阳远东战俘营背后的血泪情仇。 2014年4月，由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89份侵华日军档案中，其中有3份是关于英美战俘的档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建立了专门用来关押英美等盟军战俘的奉天战俘营。被关进战俘营的战俘必须接受强制劳动，他们在这里遭到毒打、体罚等非人的虐待。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250多名战俘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沈阳战俘营。幸存的战俘们回首这段往事，在沈阳战俘营里留下了血一般的记忆。 1942年11月11日，沈阳下起了漫天的雨雪，到处都被冰覆盖着。在纷飞的雨雪中，沈阳城外突然来了上千个特殊的人。有什么特殊呢？这些人都是衣衫褴褛的西方人，而且个个骨瘦如柴。他们是菲律宾战场上投降的盟军战俘。战俘们来到一个陈旧的兵营，原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把这里当作了用来关押战俘的临时战俘营，又称奉天俘虏收容所。营区里有10多座营房，可供2000多名战俘居住。战俘营没有高墙，四周用铁丝网围成。营区内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 雨雪没有停，战俘们身穿着单衣站在战俘营的空地上，因为有人告知他们要等长官讲话。可是2个小时过去了，日军的长官却迟迟没有出现。难道他被什么事情绊住了？当然不是，他就在战俘营里。看到战俘们一个个被冻得哆哆嗦嗦后，那个要给战俘训话的人出现了，就是这位日军沈阳战俘营即奉天俘虏收容所的所长松田元治。之后他说了以下这番话： 虽然我已经57岁，但我仍然和你们同住在同样不好的条件下，承受着各种不便而为你们操劳。我要求你们严格遵守战俘营里的规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要向所有的日本士兵鞠躬行礼。 把人家抓来了，还恬不知耻地说是为人家操劳。但是松田元治的话里有一点倒是真的，因为战俘们很快就知道他所说的不好的居住条件是什么意思。 战俘们被带进营房里，营房是由一些破旧的木板钉成的房子。1942年冬天的沈阳温度已经低至-30几度，这些带有很多空隙的木板墙壁显然是无法阻挡严寒的。 这些刚刚从炎热的菲律宾战场转来的盟军战俘，沈阳的严寒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考验。一开始战俘们乐观地想，如果能够摄取足够的热量，或许这里的寒冷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很快他们期盼的第一顿大餐来了， 日军命人搬进来一个大铁桶，这里面就是给战俘们吃的食物。什么呢？一整桶的汤，而汤里只有一些玉米水和白菜，而且一个人只有不到一勺的量。战俘们想靠食物抵抗寒冷的想法彻底的破灭了。饥肠辘辘的战俘们就在这四面透风的营房里度过了他们在战俘营的第一个夜晚。穿不暖，吃不上饭，这些非人的虐待，其实战俘们在来战俘营之前早就体验到了，可谓是九死一生。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同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0个小时，部署在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同样受到日军的攻击，277架飞机还未升空便被日军摧毁了多半。没有了制空权的美菲联军在日军陆海空部队的猛烈攻击下节节溃败，退守到了菲律宾西面的巴丹半岛。1942年4月初，日军向巴丹守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而盟军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粮食和弹药的极度缺乏，疟疾等热带流行病的爆发让盟军部队的作战力量渐渐枯竭，盟军前线已经彻底崩溃。面对日军无休止的进攻，美军前线指挥温莱特决定不做无谓的牺牲。1942年4月9日清晨，他下令巴丹美军竖起白旗，这一天巴丹半岛陷落。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75000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包括12000多名的美军。让战俘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是为了活命才放下了武器，可是这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75000名战俘在1000名日军的押运下踏上了去往战俘营的路途，而这次行军后来被人们称作死亡行军。 在过去的5个月里，战俘们始终被饥饿和疾病所困扰，身体状况十分糟糕。而在开始行军的5天里，战俘们只得到了一个米饭团，水更是一天只有一次。4月的菲律宾气温高达30多度，到中午时气温更是接近40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缺水让原本虚弱不堪的战俘们陆续倒下，许多战俘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除了非人的虐待，伴随而来的还有日军血腥的屠杀。1942年4月11日，也就是巴丹行军开始后的第二天，对行进中的菲律宾91师战俘来说，这将是灭顶之灾。据幸存者菲律宾少校皮德鲁·菲利克斯后来回忆，1942年4月11日晚上，战俘们的胳膊和脖子被日军用铁丝一个连着一个地绑了起来，日军开始用军刀砍他们的头，之后凄惨的喊叫声和呻吟声在菲律宾寂静的森林里响了足足8个小时，400名战俘只有3个人幸存。屠杀并不仅发生在菲律宾战俘身上，路边随处可见盟军战俘的尸体，使得这场行军后来被冠以死亡行军的恶名。它和南京大屠杀、缅泰铁路事件并称为二战远东战场的3大屠杀事件。经历了地狱般的5天行军，幸存下来的战俘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奥德内尔战俘营。这些经历了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们本还想着会有一丝喘息的机会，但是在半年之后，他们却踏上了更为艰险的 形成。 1942年10月6日，鸟取丸号载着1500名盟军战俘驶离菲律宾马尼拉港，开始踏上一个未知的旅程。1500人挤在一个船舱里，昏暗、拥挤，再加上炎热的空气，种种的疾病很快就开始在船舱里蔓延起来。战俘们感到鸟取丸号正向北行时，在没有光的船舱里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渐渐的，海上的风浪大了起来。突然有一天，鸟取丸号船身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原来一艘美国潜艇攻击了鸟取丸号。那么美国潜艇为何会攻击装有盟军战俘的船只呢？这是因为日本人公然违反国际海事公约，没有在船上悬挂押运战俘的红十字旗帜标记，致使美国潜艇误认为这是日本军舰而实施鱼雷攻击。 这次鸟取丸号侥幸的逃脱，并没有能够阻挡住船上战俘们的死亡。 日本人不再提供足够的药品，越来越多的战俘在不断死去，死后的战俘尸体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就被丢进了大海里。每天都有人死去，而此时船内的温度更低了，战俘们每天都能听到日军在船上敲打冰雪的声音。这时船上的战俘们已经彻底绝望，因为他们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单衣，这样下去战俘们不被病死也会被冻死。在鸟取丸号行驶到第33天的时候，船终于停住了。 1942年11月8日，鸟取丸号抵达朝鲜，下了船之后，战俘们再次被押上了火车，到了一个他们从没有去过的地方，中国的沈阳。 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营里遭受着饥饿、寒冷、刑罚以及疾病的侵袭，生命危在旦夕的战俘竟成了日军活体实验的对象。 他们不是治病，而是要命。 面对日军的暴行，盟军战俘怎样才能存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自1931年9·18事变后，沈阳已经沦陷11年。侵华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加强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并设立了大量关押抗日、反日志士的黑狱。所谓的沈阳善俘营，正是其中的一所。1941年底，日军将东南亚战场上的1500多名盟军战俘关押在了这所沈阳战俘营里。到了战俘营，盟军战俘的名字被一个个数字取代，日军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编号。到了战俘营的第二天早晨6点钟，日本人开始点名，战俘们必须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编号，而且还必须用日语。如果说的不对，日军操起手边有的物件就向战俘们打来。而行为最为凶残的就是一个外号叫公牛的日本看守。照片中右边的日本人就是石川，军衔上尉，他是战俘营里的2号人物。个子不高的石川满脸横肉，脾气暴虐。有人说，如果有人不幸栽到石川的手里，估计离死亡也就不远了。因此战俘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公牛。公牛主要负责监管战俘的工作，他每天眯着小眼儿，手持军刀，在营地里或者工厂里踱来踱去，看谁不顺心，上去就是一顿教训。在沈阳的战俘营里，几乎每个战俘都领教过公牛的凶暴。罗伯特·皮蒂少校是战俘营里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冒着危险偷偷地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就有很多 关于公牛暴行的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43年10月26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都写着什么。今天早晨，我又一次目睹了一场可恶的表演，这种场面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美国陆军中程团第二营列兵瑞默尔的下巴被公牛重重地打了三拳，倒在地上，又被猛踢一顿。挨打的理由是给日本人鞠躬的时候没有把手中的煤筐和铁锨放下。然而这种毫无来由的殴打却是日本人刑罚中最常见的一种，除了刑罚，最让战俘们难挨的就是饥饿。 战俘们的伙食不仅严重匮乏，而且质量也极差。在劳役、饥饿、寒冷的折磨下，疾病开始袭击战俘们，很多人患上了伤寒、肺炎、脚气等病，患病人数一度达到800人，超过战俘总数的一半。战俘营医院很快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战俘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自1943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就派出一组医疗队来给战俘治病。治病？日本人有那么好心吗？从现在来看，他们不是治病，而是要命。 日本关东军派来的医生不看病，先打针。从1943年到1945年两年间，战俘们平均被注射疫苗的次数多达80次，这完全超出了正常人注射疫苗的周期频率。战俘们注射完疫苗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在72小时里许多人得了痢疾，更有不少战俘因此死亡。其实这些所谓的医生都是来自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他们来战俘营的目的就是利用战俘营里的白种人做实验，为袭击盟军使用的细菌武器做准备。而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统计出一个惊人的数据，在侵华日军沈阳战俘营里，盟军战俘的死亡率高达16%，平均五个战俘中就有一个战俘死在了战俘营里。面对日军如此非人的虐待，难道就没有战俘想要反抗逃跑吗？ 逃跑也许是唯一能活命的机会，但是日军将战俘们分了组，每10个人一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逃跑，小组里其余的人全都会被枪毙。 一天早上，沈阳战俘营里乱作一团，被战俘们称为公牛的日本看守挥舞着军刀咆哮着冲来冲去，日本兵在铁丝网内30米处用绳子围出了一道警戒线，任何人只要越过就会立即被枪毙。日本兵还做了3口棺材摆放在战俘营门口，声称这将是那3名逃跑者的归宿。所有战俘被集中在操场上，日军开始清点人数，很快确定了出逃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查斯坦、水兵帕里奥蒂和麦林格洛。 查斯坦等人为了这次出逃已经做了一个冬天的准备，每个人拥有了足够的肉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拿到了一张沈阳附近的地图，凭着这张地图他们仔细研究了出逃的路线。那么这张至关重要的地图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战俘们在工厂里劳动的过程中与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产生了友谊，其实这些中国人也是被日本人强行征用到工厂的，他们也同样受到日本人的欺压，但他们和战俘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每天晚上可以回家。我们眼前的这位老者名叫高德纯，接受采访时他已经82岁了，他是1942年被强制征用到战俘营当学徒的，当时20余名盟军战俘就在他的带领下从事安装机床工作，

几天后，三名逃跑的战俘出现在了战俘营里，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被日本兵给拖回来的。三名战俘浑身是血，走路吃力，尽管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这些长着西方面孔的战俘在这里实在太显眼了，还没跑多远，三人就被日军发现抓了回来。 之后日本人又开始追查逃跑战俘手里地图的来历，高德纯被日本人逮捕加以严刑拷打，最后被日本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判刑十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高德纯才重获自由。三名逃跑的战俘被绑在了柱子上，示众了三天后执行枪决。在冷酷的沈阳战俘营里，逃是逃不掉的，活又活不下来，那么战俘们就只能等死了吗？ 改善居住环境，发放工钱，日军一系列假慈悲的背后隐藏着怎样险恶的阴谋？ 一切莫名其妙的变化都找到了原因。 面对日军险恶的用心，手无寸铁的战俘们该如何反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3年7月，也就是那三名逃跑战俘被日军处决的当月，沈阳战俘营突然通过广播向战俘们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决定，战俘营要搬家了。新的战俘营位于沈阳东郊，战俘营2米多高的围墙上设有高压电网，围墙的四周拐角还有很高的岗楼。在战俘营的西面，战俘们依稀能够看到高高的烟囱和厂房的轮廓。战俘营并排建了三座营房，新的营房是用砖砌成的，这样看来他们睡觉时不用再忍受寒冷空气的侵扰了。 改善的不仅仅是居住的条件，战俘们的伙食问题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战俘们能够吃到大豆和玉米。更让人奇怪的是，日本人突然有一天宣布战俘们去工厂工作会发工钱，每天10分钱，每个月的15日发放。战俘营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让战俘们不知所措，但他们也渐渐地感觉到这些改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战俘们开始干活了，工厂就位于新战俘营的西侧，名字叫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大约500多名战俘参加了工厂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是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生产加工一些机械部件。发现问题的人叫格罗凯特，他是一名美国战俘，他和许多接受过机械培训的美国陆军和水兵被安排到工厂劳动。一天，日本人交给战俘们一些图纸，吩咐他们按照图纸的要求去完成任务。等格罗凯特打开图纸看时，他发现日本人要求他们生产的竟是日本零式战斗机起落架上用的齿轮。此时战俘们终于明白了，日本人是要他们去生产杀人的武器。格罗凯特大吃一惊，这些武器即将被日本人用来和自己的国家作战，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在新的战俘营里，一切莫名其妙的变化都找到了原因。原来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日本人企图利用他们的诱饵。那么日本人又为什么要利用这些战俘而不是他们自己来做这些事情呢？ 1943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在各个战场遭受失败，日本为了继续维持在侵略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不得不直接从国内各工厂征用人员去参加战争。 因此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即利用战争中获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因此，日本人除了大量强征中国劳工之外，还把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俘获的盟军战俘送往工厂来充当劳役。当这些战俘还在菲律宾的时候，日军就做了一份问卷调查，填报战俘都有什么样的技能。日军的这番调查是有目的的。 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公司的机床厂，工厂里的很多核心设备都是美国制造，因此也需要大量懂英文的技术工人来操作，所以英美战俘自然成为日本人的首选。从1931年到1941年，沈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十多年，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日本人聚居区。这里丰富的煤铁和交通资源成为侵略者财阀掠夺的对象，三井、三菱等与日本军界关系紧密的财团在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工业区，其中主要就是兵工厂。据记载，到1943年为止，沈阳共有300多家兵工厂，这就是日本人在沈阳建立战俘营的原因，更是日本人把东南亚战场上的盟军战俘押送到沈阳战俘营的直接目的。 当战俘们终于明白日本人的意图时，他们决定要开始反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就在战俘们着急上火的时候，机会来了。 发现问题的格罗凯特琢磨着，原本图纸上要求他们做左右各64套战斗机起落架齿轮，如果他把左侧的那套图纸扔进了火炉里，只做右边的那套，这样做出来的齿轮肯定也无法使用。可想而知，战俘们辛苦生产的齿轮最后全部作废。初次反击成功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于是更多的抗争无声地展开了。战俘们开始打起日本人车床的主意，之后他们生产出的产品总是不符合要求，不是螺丝拧不上，就是尺寸不对头。 战俘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无声地反抗着，而日本人对于他们的暴行，在战败后将奉天战俘收容所所有关于英美战俘的档案作为机密文件在第一时间销毁。2014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揭秘了一批关东宪兵队的档案，这些档案当时被关东军埋在了地下，直到多年后才被挖掘出来。从我手中的这份档案可以看到，文件因为受到土壤的侵蚀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这份文件的名叫奉天地区的劳务动态观察，文件上的数据记载了英美战俘、日本人、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对比，其中还特别地指出了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使用的约500名英美战俘，劳动效率低下，产品的废品率也最高。可以看出，英美战俘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无声地反抗着，战俘们的举动日本人也并非没有察觉。虽然找不到证据证明战俘们是故意的，但是日军对战俘们的虐待更变本加厉了。194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战俘们合计着这次圣诞节该怎么过。当时战俘营里物资缺乏，连温饱都困难，还能怎么庆祝呢？这时美军战俘史密斯·迈瑞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就用工厂里做防冻液的酒精当做圣诞节的小酒，能喝上一口也就当是过节了。平日里战俘每天出入战俘营和工厂要经过四次搜身，麦瑞尔就琢磨，这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日军的检查应该不会那么严。当天下午下工时，他趁日军看守不注意，就偷偷地把那袋酒精塞到了怀里，准备带回战俘营里。但是让麦瑞尔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日军看守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和平时一样进行严格的排队搜身。麦瑞尔见形势不妙，趁日本人不注意时，就赶紧把偷来的那袋酒精偷偷地扔进了身后的地沟里。可是不幸还是降临了。 当天在战俘营里值班的就是那个在战俘中间臭名昭著的日本看守石川，他让所有刚刚经过检查的战俘站到零下30多度的户外挨个盘问，不招就在这冻着。但是让石川没想到的是，严寒之下这些战俘谁也没有招供。此时的麦瑞尔感到十分羞愧，他不忍心让战友跟他一起受罪，所以他决定放弃。但是周围的战友悄悄地鼓励他要坚持住。在这个寒冷的平安夜中，战俘们相互支撑着，直到12小时后，一个来换班的日本军官说了声解散，战俘们才拖着已经僵硬的身体互相搀扶着回到营房。这就是战俘们在日本沈阳战俘营里度过的第二个难忘的圣诞节。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美国战俘卡尔·艾伦保存下来的，1944年的元旦这一天，看管战俘营的日本人在餐厅里举行隆重的酒会。从这张照片上，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人的酒会是多么的奢靡。而战俘们呢，他们想拿酒精来庆祝都会遭受刑罚。在工厂里被日本人强征过来的中国人对战俘十分友好，他们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给战俘带来些鸡蛋和花生。要知道在当时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好，正是这些中国工友的友谊使得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盟军战俘们感受到了一丝人间的温暖。1944年11月，美国战俘格罗凯特的一位中国朋友突然告诉他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整个战俘营都沸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营救小组空降沈阳，历尽波折，幸存的战俘们最终如何安全回家？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4年11月，这则消息是那名中国工人的儿子从广播电台里听到的。100架美国轰炸机轰炸了离日本黄屋西北仅16公里外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格罗凯特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战俘，一时间战俘营里的每位战俘都在暗暗地兴奋着。在经历了黑暗而又漫长的2年之后，他们终于盼到了希望。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3年后的同一天，沈阳战俘营里的警报声凄厉地响起，天空中出现了黑压压一群轰炸机编队。从那些庞大的身躯，美国战俘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美国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 然而盟军飞机来了，往集中营里扔下的不是救兵，而是炸弹。为什么盟军飞机要炸自己人呢？不得不说，这又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 108架 B-29 轰炸机是从中国成都出发，去执行轰炸沈阳日军目标的任务。他们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等周边兵工厂地区。 但是日本人却把战俘营和兵工厂建在了一起，而兵工厂旁边的战俘营上没有按照国际惯例竖起红十字标志，因此战俘营遭到了误炸。 有17名战俘在这次轰炸中丧生，但是战俘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抱怨，因为他们终于看见了结束噩梦的希望。 1945年初，在欧洲战场，盟军展开了大规模反攻，德军连连败退。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发动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最后一战。4月1日，美军向冲绳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集中兵力大举反攻，接连收复失地近10万平方公里。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日本在亚洲以及太平洋战场上接连惨败。但是日本人却制定了一个绝密应对计划。 1945年2月，战俘们深恶痛绝的日本看守公牛等人从战俘的眼中消失了，他去哪儿了呢？在一份日后被查获的日本绝密电报上，人们找到了答案。对于曾经参与虐待过战俘和在押军人的人员，允许帮助他们迅速转移，或在不留线索的前提下予以遣散。迅速转移和予以遣散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日军对虐待战俘的人证进行隐藏。然而这仅仅是日本人绝密计划的开始，更阴险的行动还在后面。 与此同时，战俘营里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1945年4月，沈阳战俘营陆续地押来许多盟军高级军官战俘。日军在东南亚的溃败，他们将这些原来关押在那里的重要战俘陆续转移到了中国东北沈阳战俘营，而战俘们被关押在沈阳战俘营的这一消息被美军截获，他们决定筹备营救计划，以防战俘们遭遇不测。 照片中的人名叫霍尔雷斯，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在美国期间他就接受了汉语和俄语的系统培训，还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奇。1945年5月他抵达中国昆明，接受了跳伞等一系列训练，计划实施营救。但是在1945年8月6日沈阳战俘营里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疯狂起来，他们开始见人就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正是这一事件让日本沈阳战俘营里的看守疯狂起来，日本人决定提前执行那个绝密计划。 从这份缴获的日军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军极其险恶的用心。文件上是这么写的：如果情况紧急，俘虏应集中严密看管，并做好最终处置的准备，宗旨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逃跑，全部镇压，不留任何证据。意思很明显，这是要灭口。但是日本人所说的情况紧急究竟是什么情况？ To take us to some coal mine down there and execute us all.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ordered all prisoners to be killed if the Americans invaded Japan. 刚才听到的是一名名叫罗伯特罗森道尔的美国战俘，在事隔60年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 罗森道尔说得很清楚，日本人早就盘算好了，一旦美国人进入日本本土，把战俘们全部处死。沈阳战俘营里近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危在旦夕，盟军决定提前启动营救计划。 1945年8月16日，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凌晨4:30，一架B-24运输机从中国古城西安出发，机舱内有6名背着伞包的军人，他们就是盟军派往沈阳执行营救计划的行动先遣小组。经过5个半小时的飞行，营救小组抵达沈阳上空。此时沈阳战俘营里一片慌乱，得到消息的日军准备抓住这最后的时间转运战俘，执行灭口计划。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琦和营救小组及时赶到战俘营，宣布了天皇的投降令，终止了即将展开的屠杀。 当李琦宣布完日本天皇的投降令后，他来到外面的院子里，那里挤满了闻讯而来的战俘。李琦告诉他们，你们就要回家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日本人已经向我们投降了。当战俘们听到已经自由了这个消息时，战俘营里人们互相拥抱祝福着。 在沈阳战俘营，被解救出来的战俘们却被告知不能离开，因为他们必须要等到苏联红军的到来。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中国东北地区的收复由苏联来完成，也就是说这里的日军要向苏联红军缴械才算是正式投降。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20日，苏联红军解放沈阳，接收了日伪机关，并占领控制了机场、铁路等重要目标，其中还有沈阳战俘营。 战俘们又一次被集合起来，但这次不同的是，这些战俘们手里拿着枪，而原来的日本看守都成了俘虏。然后一名苏联少校说了一句让战俘们永生难忘的话 For the United States Army, from this moment on you're free, I'll never forget that. 罗森道尔在接受采访时曾一度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在经历了3年的折磨后，战俘们终于能够回家了。 1945年9月2日，被日本人囚禁了3年多的温莱特将军和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出现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的密苏里战舰上，参加了日本投降协定的签字仪式。当麦克阿瑟签署完受降书后，转身把刚刚用过的钢笔交给身后的温莱特将军。这一颇有意味的过程被在场的摄影记者记录下来，成为了永久的历史瞬间。在长达近3年的关押期间，战俘们饱受疾病、寒冷、饥饿、毒打等一系列摧残。在那段残酷而黑暗的岁月，有的